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， 第312集《八岐大蛇》。 过了多久？ 只有三秒。 三秒，李应却像经历了一辈子。他苦笑着，借着龙身有力的支撑，勉强地站定。 抱歉，龙君，我太没用了。 阴雨在这里布置了一重又一重的环境，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挣脱出来，已经很好了。 那，比起冬至呢？ 优秀的同辈之间，难免都存了比较之心，李应也未能免俗。 他与你差不多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。 龙身这一笑如雨过天晴，星垂长空。李应顿时有些惊艳，可没等他仔细端详，龙身已经恢复平时的冷静。李应怀疑这只是龙身安慰自己的话，否则对方又怎么会提到冬至的时候就笑得那么开心。但他没有再深究下去，从幻境挣脱出来的疲倦已经用尽了他的全身所有的力气。李应没来得及思索更多，因为下一刻平静的湖面忽然剧烈地震颤起来，一圈又一圈的涟漪从湖心往外泛起，幅度越来越大。几秒钟之后，一只庞然大物从水里窜出，呼啸着宣示自己的存在。乍一看，妖兽的身躯几乎遮住了天地，阴影盖了下来，也挡住了龙身他们的光线。当妖兽大半的身体都露出水面时，李应禁不住心头震惊，面色大变。 那是 八条巨蛇被拧成一团，连接处血肉模糊，但他们的确是一体的。八个面目狰狞的脑袋在空中挥舞，八条尾巴狂躁地甩着湖面，獠牙大张的嘴巴无一例外吐着巨大的蛇信，急不可耐地透露出想要吞噬一切的狂妄和贪婪。 八岐大蛇， 李应难以置信，这头日本传说中的妖兽不是早就被杀死了吗？ 这难道又是幻境？ 不是真的，小心。 龙身的话刚说完，一条硕大的蛇尾就已经朝他们甩了过来。李应被龙身拽着躲开，草地被蛇尾重重的抽上，瞬间多了一条焦痕。李应似乎还能闻到烧焦的味道，他被龙身往旁边一推，往后踉跄几步倒在地上。龙身则一跃而起，并指一挥，剑光旋即从不知名处现身，朝其中一个蛇首急射而去。李应明白自己的身体状况根本无法作战，不要成为负累就很不错了，当即赶紧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观战，只求八岐大蛇不要发现他，不然还得连累龙身分神旁顾。李应还是懵懵懂懂，龙身却很清楚这头八岐大蛇是怎么冒出来的。确切地说，它是阴阳术里的式神与魔气的结合体。想也知道，阴雨鸠焰这种人打从还是普通人类的时候，变态的特质就已经出现端倪。这种天生就反人类反社会的人格，到了真正化魔之后，自然变得变本加厉。就像成人难以理解他孜孜不倦想要打开深渊通道，将世界变为炼狱的目的。而对于阴雨鸠焰来说，他早已是黑暗生物，必然盼望黑暗的全面降临。他不仅想要统治世界，更想彻底打通各个空间，借由更加充沛的魔气来提升自己的力量，进而凌驾于所有生物之上。说到底，还是欲望无限放大的后果。所以，阴雨鸠焰向往上古魔兽，以八岐大蛇为原型，再次创造一条新的八岐大蛇，也就不奇怪了。龙身没有见过传说中的八岐大蛇，但在他看来，眼前这条妖兽的能力非常强大，甚至比当日长白山上的古龙还要强大几分，想必是这几十年来一直被阴雨细心滋养。剑光 从其中一个蛇首穿透而过，巨大的蛇头应声落地，重重地砸在湖面上，彻底激怒了八岐大蛇。他的尾巴抽向龙身，其余七个脑袋则分头朝他咬来，彻底地将他团团困住。腥风直面而来，连李应也被波及，忍不住泛起恶心欲呕的感觉。龙身却浑然面不改色，身影在剑光纵横间穿梭，七个蛇首加上八条尾巴，竟一时没能奈何得了他。换作擅长用符的吴炳天在此，未必能够对付得了这头庞然巨兽，但神兵利器所向披靡，长白山上龙身有旧患在身，尚能够降服古龙。如今伤势痊愈，八岐大蛇看着形容可怖，威力无穷，对上龙身却如棋逢对手。平静湖面早已在这天翻地覆的动静中化为乌影，湖水倒流，洪波滔天，狂风席卷而来，草地变成湿地，李应不得不牢牢抓住身旁的树干，才免于被湖水冲走。李应仰头望去，四周天幕不知不觉暗了下来，唯有天际一丝血色逐渐入淡，似在招手不行。龙身一声惨叫传来，身体居然在半空被其中一只蛇首叼住，蛇牙合上，龙身伸手一触，残肢簌簌落下。 不，真一假了，假一真。 李应默念这句话，闭了闭眼睛，重新睁开。龙身果然没有死，他依旧在与八岐大蛇缠斗，天空也不是血红一片，而是傍晚时分的宝蓝色。李应喘了口气，他知道自己虽然不用参战，但战争从来就没有远离过他，他依旧需要与时时刻刻的幻象做斗争，直到战胜他们。他盘腿坐下，开始运行师门的心法。龙身晃了一下神，他看见冬至挥剑朝自己冲过来，但眨眼功夫，冬至就变成了狰狞的蛇首，张开森森獠牙，意欲将他变为腹中食物。龙身面不改色，剑光地出，又削掉了一个蛇首。庞然大物固然威力巨大，但缺点也是明显的，身体的反应远远比脑子迟缓了许多，但魔气塑造的幻象无时无刻的不在影响着他，或者说这整个幻境就是幻术下的产物，只有八岐大蛇是真的。其实他们依旧被困在镜像空间里，只不过从刚才的表层镜像进入了更深层的镜像之中。龙身一直在寻找破除镜像的方法，现在他终于找到了， 那就是杀了八岐大蛇。 白光隐隐泛起紫芒，龙身身处剑芒之中，身体逼近虚无，八岐大蛇张牙舞爪咆哮扑来，却扑了个空。下一步，龙身在他身后出现，剑锋斩落蛇首，鲜血喷出，溅了他一身。而龙身眼中却是冬至被他亲手斩去头颅，脑袋飞起，表情停留在最惊恐的那一刻。龙神握剑的手微微一颤，后背立时传来一阵剧痛，蛇尾狠狠地抽上了他的背部，巨大的力道几乎能令人粉身碎骨，也只有龙神的体质特殊才逃过一劫。他趁势跃起，剑光再出，将两条蛇尾也齐齐斩断。一切都是幻象，龙身的理智清楚地告知自己这一点，但并非明白情感就能无动于衷。他曾经以为自己不会像真正的人类那样轻易为感情所动，但事到临头才知道，并不是不会，只是从前还没有遇到那个人，还没有到那个程度。情若不深，不动如山，动情之处，细微一见动容。从龙身能感知春雨秋霜，以剑形化人形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是一个人了。是人，就有软肋，有爱憎，有偏心。龙身的软肋给了冬至，爱给了冬至，偏心也给了冬至。龙身心头澄澈，手中的剑也越发稳当。即使眼睛所见，看见的全都是冬至， 他也不再动摇犹豫。剑起剑落，光影纵横，八岐大蛇在湖面上咆哮狂舞，似乎要将天也捅出一个洞。草皮全部被掀起来，草屑在空中不停打旋。即便这个空间只是幻象，现在也被八岐大蛇毁得差不多了。龙身发现这头八岐大蛇最难对付之处，不在于它身形巨大，具有毁灭性的能量，而是它的蛇首与蛇尾被斩掉后还会再生，循环不息。这场战斗也永远没有终结，所以他必须要在蛇头再生之前将其彻底毁掉。 林月，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